手默念心中的期待，你是时观音的泪水吗？千年绽放成了慈悲湖中的姿态。嗡达里哒达里哒里嗦哈，嗡达里哒达里哒里嗦哈，含苞望月的五巴拉，一朵未开，一朵半开，陪你前世今生都现在。手走进相约的未来。 盛装成了华丽的五彩，血脉永流誓言一生真爱，你是半若月的长明灯吗？回光照耀清净莲花的模样，嗡达里哒达里哒里嗦哈，嗡达里哒达里哒里嗦哈。上是尘埃，心中是对你最深最深的爱。生命轮回绵长的情对你绵长的情。